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播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李克强同文莱苏丹就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互致贺电。 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王沪宁出席观看。 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今天距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天，国际体育界人士期待北京冬奥成功举办。 欧洲多国洪灾已造成超过190人死亡。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07万，死亡病例超过60.9万。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从今天开始，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回溯这些宝贵精神的形成过程，挖掘他们的时代价值，展现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阐述。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32个字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生动写照。100年前，当国家满目疮痍、民族危在旦夕时，一群年轻的革命者挺身而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始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可歌可泣的斗争。1921年，在上海兴业路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这条游船上，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成立。当时他的成员只有50多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强大精神支柱。 我们这个党呢，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特有的品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中不断地得到思想的指引，就是我们不断地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理想信念中获得精神的动力。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能最根本的道理所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践行初心的情怀融入血脉，把担当使命的责任扛在肩上，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付出了太多的惨烈牺牲。1927年4月，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发生，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2600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下，更多坚定的革命者仍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爷爷彭湃呢，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建立全国的苏维埃，他的目光是穿透黑暗看到曙光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而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征程上，也有1800多名同志的生命定格在这段历史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铸成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 这是上世纪60年代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临终前的唯一要求。50多年过去了，焦裕禄亲手栽下的这棵抛桐树成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见证。身患渐冻症还日夜奋战在一线的院长张定宇，84岁高龄还逆行出生的钟南山教授，让教育之光照亮贫困山区的张桂梅，他们的感人事迹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永恒答卷。而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成为我们继续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眼下，国产大飞机 C919 项目的研发基地和全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科研团队正在争分夺秒地开展科研攻关工作。 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大飞机人追梦蓝天的强大精神支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航空人，我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中国大飞机事业的腾飞而奋斗。 重大攻关项目，我们一直都是由共产党员来挑大梁、打头阵的。我觉得，共产党员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诠释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将中国发展的奇迹书写在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中，也书写在亿万人民的美好生活中。 自从习总书记到了我们中寨佤族村以后，他说让我们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现在真正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是更加幸福了。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在100年奋斗过程当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正是因为我们牢牢守着这个红线，使我们的党得到了人民的真正的最广泛的一种拥护，所以人民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支撑，衷心的拥护，就成了我们党执政的最大的底气。 本台消息，7月19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纪念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风雨同舟，砥砺前行，为各国以及地区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亚太地区合作的标杆和典范。去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彰显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中方愿同东盟一道，携手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 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更好应对未来地区和全球性挑战，造福双方11国20多亿人民。哈桑纳尔在贺电中代表东盟对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以衷心祝贺，表示东盟和中国关系30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已成为最具战略性和全面性的伙伴关系之一。双方携手抗疫合作，在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相信东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大剧院精心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13号至18号精彩亮相。18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观看演出。当晚，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勇等7位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不畏牺牲的感人故事。伴着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或如泣如诉，或激昂澎湃，一个个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真实可感，引领观众感悟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重温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开创伟业的峥嵘岁月。《党的女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剧团于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创排演出，是上世纪90年代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歌剧之一。剧本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严肃执笔，王简、贺东九、王寿远编剧，王祖阶、张卓亚、印青、王希仁、纪成、方天行作曲，由彭丽媛、杨洪基等歌剧表演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戚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的典范。丁薛祥、黄坤明、蔡奇和苗华观看演出，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同志、首都各界观众约1500人观看演出。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扎根社区40多年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军门社区有居民约3500户，人口超过13000人，在这里每个月至少会召开一次居民恳谈会，由社区党委牵头，请相关职能部门、网格员、居民代表一起现场协调解决社区里最难啃的硬骨头。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那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来帮助群众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1975年，林丹到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居委会工作。1991年，军门社区建立党支部，林丹担任党支部书记。几十年来，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每一项工作。在军门社区，建有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少儿托管中心等，解决老人吃饭、学生托管问题。为了让群众办事更方便一些，林丹争取了112项行政办事项目下沉到社区。林丹还将社区里的党员、退休干部、普通群众联合起来，吸纳1000多名志愿者，建起20支特色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群众在哪里，党员就在哪里，党的建设就推进到哪里，党员带头了，老百姓他们才会相信你。虽然我今年70多岁了，我还能够在这里当好百姓的服务员，我真的感觉特骄傲，也特高兴，特有成就感。 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经济形势，一系列数据显示，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恢复成效明显。 从发电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13.7%。 其中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分别增长 1.4%、 15%、 13.7%、 26.6% 和 9%。 从用电看，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2%， 其中一产、二产、三产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0.6%、 16.6%、 25.8%。 全国15个省区市用电增速超过 17%。从投资审批情况看，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0个，总投资2464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信息化等行业。 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话持续稳定恢复，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从三大产业看，农业生产稳中向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特别是原先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人员密集行业加快恢复。从三大需求看，投资稳定恢复，消费复苏势头持续增强，出口快速增长。从三大主体看，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继续增加，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前不久，位于银川宁东太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解水制氢工厂，每年可以生产2.4亿标方氯氢和1.2亿标方氯氧，并且会逐年增加。宁东太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使用的电力都来自光伏发电，利用低廉的电价、新技术和规模效应，把氯氢的成本降低了几十倍。在先行区建设中，宁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产业、产能、产品结构调整，推出电子信息、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九大重点特色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立柱架梁。与此同时，一系列严格保护治理黄河的措施在宁夏推进，退耕还师12万多亩，推行河长制，组织上万名河湖管理人员，同时整治水域岸线2220公里等。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连续4年保持在二类水质，宁夏境内列5类水体全部清零，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现在是生活越来越好了，你看咱们银川市几大公园，那个塑胶道也修得特别美，走上也特别舒服，我们每天锻炼身体，心里觉得美美的，特别的惬意。 以先行区建设统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今年上半年，宁夏全区实现生产总值2028.82亿元，同比增长11.2%，比上年同期加快9.9个百分点，工业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下一步，宁夏还将持续系统推进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坚持转型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化，不断激发先行区建设活力。 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连日来一系列迎冬奥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了越来越近的冬奥脚步。 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17号在北京启动，展出9000余枚奥林匹克主题徽章，还成立了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赛前的每个星期六和赛事期间每天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 交流他们的心得，交流手里边的收藏品，其实也是对奥林匹克，特别是对冬奥会筹办的关注。 首都体育馆18号发起冰雪惠民计划，京津冀33家冰雪场馆成为首批支持单位，承诺每月面向社会不少于1次免费开放，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冰雪运动。这两天，在河北张家口，1000余名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以视频连线的形式，与多国青少年共同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重点项目正在进行优化和改造提升， 加快场馆设施的完善提升，为赛事举办提供安全可靠的硬件支撑。我们加快对场馆运行团队人员的配备，组织呢进行应急演练，确保呢各领域的无缝衔接。 今天，京张高铁复兴号冬奥列车提前启动各项服务保障措施，雪之梦乘务组提供的双语讲解、手语服务、盲文提示等服务同步上线，让旅客提前感受冬奥会期间高铁出行的舒适便捷。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场馆建设将陆续通过竣工验收，迎接即将于十月初举行的国际赛事和国际训练周，为冬奥会做最后的测试准备。今天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四批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东京，这批成员包括中国女排、女篮、跳水、举重等14支队伍，是截至目前出发人数最多的一批。本届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八名运动员中老将压阵，新人担纲，其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吕小军即将37岁，这也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被称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共派出10名运动员，同样是以老带新，他们将参加跳水8个小项的争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12名运动员中有7人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并夺冠，他们将于7月25号迎来本届奥运会首场比赛，对阵土耳其队。 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我们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65例。截至7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5655万7000几次。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部署安排8.1期间退役军人走访关爱工作，要求采取切实举措，着力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为退役军人送温暖、献爱心，重点走访退役军人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人员、鳏寡孤独人员、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及部分企业军转干部，关怀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和荣立2等功以上功勋的退役军人。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要推动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探索适应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就行业计件单价、抽成比例、劳动定额、劳动保护、奖惩制度等开展协商。记者今天从商务部召开的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推进会议上获悉，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用5到10年时间培育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今天上午，上海举行会议，部署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加快落地落实，在创新发展、集成改革、制度开放、功能打造、城市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目前已建立工作推进协调机制，并形成行动方案。今天8时1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0号始祖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天启星座15星。从今天起，广东省2021年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开放报名。与以往不同，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共拿出9464个事业单位岗位向港澳青年开放，这也意味着港澳应届毕业生可以全领域报考内地事业单位岗位。 今天距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天，国际体育界人士近日表示，期待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北京，我非常期待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的报告显示，北京的筹备工作达到了里程碑式的高标准。尽管面对着疫情的威胁，北京仍将创造历史，书写历史，成为第一个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我相信中国已经为北京冬奥会做了充分准备，有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北京冬奥会相信也会非常成功。泰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受条件限制，运动员只能在国外训练。 泰国运动员会提前一个月到中国进行适应性训练。我非常感谢中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祝福北京，祝福2022年北京冬奥。在疫情之后，我们更希望北京冬奥会展现出良好的奥运氛围，展现出人类重新出发的精神。奥运会不能被当作政治工具，因为奥运会不可玷污，也不应被设定条件。 2001年，我曾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对当时的开幕式印象很深，所以我对明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充满期待，我相信一定会特别精彩。 欧洲中西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尚未完全消退，截至当地时间18号，至少有191人在洪灾中遇难，其中德国160人，比利时31人，仍有上百人失踪。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已有110多人遇难。随着搜救行动继续，预计伤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德国总理默克尔18号表示，本次受灾的严重程度令他震惊，联邦和州将合作帮助受灾地区逐步恢复秩序。德国政府21号将通过一项包括快速援助、中期任务和基础设施恢复的方案。默克尔还强调，必须更快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全国有120多个城镇受灾，近4万家庭供电未恢复。目前，比利时仍有160多人失踪。在同样遭受洪灾的荷兰、奥地利等国，清理工作也正在进行。受灾地区财产损失严重，但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07万，死亡病例超过60.9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迅速蔓延，美国目前入院患者呈现年轻且未接种疫苗的特征。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年轻人接种疫苗比例低于年长者，多州卫生官员督促年轻人尽早接种。堪萨斯州近7天日均新增病例超过370例，为4个多月以来的新高。该州只有42%的人接种了疫苗。当地医生表示，不少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入院时仅有轻微症状，但很快发展成重症。英国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确诊病例48161例，单日新增连续5天超过4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43万例。19号，英格兰地区按计划全面解封。医学专家认为，英国政府的解封决定为时过早，英国的疫情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评论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自己也承认解封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死亡，但他仍然选择赌一把，这是在用英国民众做实验。韩国政府19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52例，连续13天超过1000例。韩联社报道说，正值暑期出游旺季，非首都圈地区新增病例连日攀升。此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已经有247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感染舰员比例超过80%。19号，东京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7例。自本月14号以来，日增病例首次回落到1000例以下，但这一数字比上周一，也就是12号，仍然增加了225例。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说，截至19号，东京都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100例，显示疫情仍然持续蔓延。东京奥组委19号报告3名奥运赛事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据统计，自7月1号起，东京奥组委报告的奥运赛事相关人员阳性病例已达58例。18号晚，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了首场联合彩排。主办方公开的彩排画面显示，开幕式包括日本传统舞蹈和焰火表演。本届开幕式的主题是“情同与共”，希望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奥运会将世界团结起来。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